恋爱未完第九集，编剧邵国华，监制黎海山，音乐陈光荣 Ken Ben。 Come in. Good morning, sir. 你早餐想食乜嘢？ 而家几点啊？ 十点。 阿小姐有冇打个电话翻嚟 ？No 啊。 冇啊。你做咩揽住我套晚礼服啊？ 小姐，趁日我烫 吓 晚礼服俾你 check 下。 晚礼服？哎哟，听晚杰青会颁奖俾我。开门先啦，开门先啦，我小姐翻嚟啊。 OK OK， 唔该晒 Maria， 吓你真系识刁啊，冇请我食闭门羹。 又嚟做乜嘢啊？ 呢度我男朋友屋企，我中意嚟就嚟啦。 阿何大小姐，我已经再唔系你男朋友啦。你夏威夷嗰阵时啊，你爹哋啊杀到嚟我间餐厅度揾我，叫我唔准同你喺埋一齐，你知唔知啊？ 唔搞错啊，老豆话明唔会干涉我啲事嘅。 唉，点都你走啦，我唔得闲理你啊。阿大英啊，唔知走咗去边啊，我揾极都揾唔到佢。 你个妹失咗踪啊？ 系啊， 我有办法。我老豆啊，成日都揾啲私家侦探啊查啲阴质嘢嘅，等我去揾佢哋帮手揾你个妹咪得咯。一包喺我身上。 咁不如我哋滑浪啦，我喺夏威夷啊，你个买咗啲咩俾你啊？ 冇意思啊。 唔系，唔系，呢个先，骷髅头装饰。 唉，敷乜鬼啊？我而家谂紧去边度揾佢啊？啊，不如试下孤儿院揾下佢都好。有阵时佢唔开心，佢都会揾程姑娘同佢倾下偈。 我又要去。 去乜鬼啊？去。 好，我喺屋企闹紧我老豆先。 Maria， 如果小姐翻咗嚟嘅话，你记住话俾我，我去孤儿院揾过佢啊。 Yes, sir。 Tina 姐，你神咁早叫醒我，叫我嚟婚纱铺头做咩啫？你系我秘书嚟噶，你 suppose 要服侍我，而家叫我服侍翻你，你有冇搞错啊？ 阿黛啊，为公为私咧，你都要啦。唔好讲阿公住啦，讲私人嗰方面先。我啊就快同 Billy 结婚啦。你作为我嘅好姊妹，系咪应该同我系咁议睇一啲婚纱先？仲有啊，如果我嫁，你系我多年姊妹，你做硬伴娘都得啦。你又系咪要同自己睇定一两套伴娘衫呢？ 喂，伴娘衫听闻系要由新娘俾出嚟噶噃，多谢。 咁梗系啦，不过你都未出粮俾我，我鬼有钱咩？嗱，你出咗粮俾我，我先至还翻俾你啦。OK。而家就由你出住先。 唉，咁咪即系话要我送？ 哦，咁你又唔争再同自己拣多件咯？你记唔记得听晚你要去结清个 annual ball 啊？虽然你系大名鼎鼎嘅张代小姐，咁你都要着翻件靓靓晚装，咁先至可以相得益彰噶嘛？ 系，呢排咁多嘢发生，我几乎唔记得，好彩你提我啫。 哈，唔系你头先仲话唔出粮俾我噃？ 得啦得啦得啦，各自拣衫啦。 咪住，先定啲规矩先。我做新娘嗰件礼服咧，就一定要露好多肉，露好多胸噶。我咧就一啲行性感，到时啊费事俾你抢晒镜。不过听晚结清个波咧，你就可以自己作出私人选择。哎呀，都系唔好啦。听晚听讲我何大明都会出现啊，咁你行着逛吧，好似麦当劳咁都得啦。条友仔古古怪怪，及你又唔使本。你啊，仲记唔记得喺四川四川嗰晚啊？几得人惊啊！话时话，你使唔使我去做你实 Q 啊？至多我唔拍拖一晚半晚啦。 唉，唔使啦，唔使啦，你去拍拖啦，我费事搞到你连拖都拍唔成啊！ 哇，呢面嗰件婚纱好正啊，心口啊好大窿噶，仲透明添噶。 听晚会唔会见到佢呢？究竟佢哋部 Himi 发生咗咩事呢？ 未完。恋爱继续。 大 英，唔好喊啦！自从你寻晚翻咗嚟孤儿院之后，就未停过喊，小心喊坏身体啊！你同阿大明系亲兄妹嚟噶嘛，啲误会好容易解决嘅啫，你同佢倾下咪点咯？ 静姑娘啊，倾唔掂啊，倾一掂我就唔喺度啦。嗰个人好牛颈噶，我识谭仔都话唔啱嘅。我讲拎阿峰，阿峰做厨房佢又唔中意，佢自己又做。唔单止咁啊，佢一见到我同阿峰倾偈咧，佢就打佢啦，打到阿峰上晒，咁我咪走咯。我忍唔到啦，忍唔到佢啲牛脾气啦。 唉，咁你使唔使我出香港劝下佢啊？ 唔好，都系等佢下咗啖气先啦。阿峰又系衰嘅，将啖气咧发咗喺其他人客身上，激到佢跳舞啊！唔好啦，都系等佢下咗啖气先啦。 边个？ 晴姑娘啊！如果阿哥揾到呢度咧，话我唔喺度啊，我唔想见到佢啊。 你边个啊？ 系阿峰啊！开门啦！ 哦，系阿峰啫，我去开门啊。 喂，大英啊，我见到大明哥喺上紧山啊，点啊？ 喂，行入啲先讲啦，我唔想见到阿哥啊。你都唔见到你添啊，如果佢见到你啊，又是火遮眼啊，我惊佢又打你啊。喂，行啦、啊，晴姑娘啊，我哋俾一俾先啊，你唔好话我哋喺度啊。 得啦，我识做噶啦。 喂，阿峰啊。你正话揾朋友揾成点啊？ 哎呀，我已经发散晒啲朋友同我揾工噶啦，今朝乜都做噶啦，二镬又做，三镬又做，希望出边人赏识我，知我喺 Bohemia 做过，会揾我帮手啦。 喂呀，你都唔应该系成面血咁样出去咧，揾阿张小姐佢哋噶嘛，人哋都未讲来意啊，你就要人哋踩场，你又唔好咁冲动啊！ 啊，知啦知啦知啦，唉，出边啲朋友话俾我听啊，话呢样嘢。而家喺行入边传开晒啦，而且传嗰个版本系大明哥发咗啲呕血咁嘅款，唉，我点算啊？ 我俾你激死啦！一阵间你千祈唔好出去啊，唔系阿哥一定打死你噶，佢分分钟啊以为系你爆，俾人知道整蛊佢添啊！阿哥嚟啦，唔好嘈啊！ 晴姑娘，晴姑娘，我系大明啊！ 嗨，大明，你终于嚟啦！ 吓、啊，晴姑娘。你点知我会嚟噶？ 啊，唔系，上次你话会嚟探啲小朋友噶嘛，所以我咪知道你会嚟咯。 哦，系咩？哦，咦，你里边有客人啊？ 冇，有啊，喺隔篱朱姑娘嚟探啫嘛。 隔篱朱姑娘？嗰 唔系系 系定唔系啊？ 系我自己朋友朱姑娘啫嘛。 哦，你朋友嚟噶？哦，咁我去同佢打个招呼啊。 唔使啦，佢肚痛啊。 哦，咁样啊。咁我迟啲先再嚟搵阿大英啦。 好啊，拜拜，拜。 啊，咁好啊，晴姑娘啊，咁如果咧阿大英真系嚟过嘅话咧，咁麻烦你啊通知声佢啦。两兄妹咧万事有商量啊，叫佢翻屋企先讲。何况咧佢又操身大细，叫佢小心啲啊。 吓，大英搭咗肚咩？ 啊，系啊，我唔阻你啦，晴姑娘。啊，你记住、啊，见到佢记住同佢讲啊。 我一定会。 拜拜。 拜拜。 个晴姑娘真系识讲大话，一大话就唔敢正面望住我啦。九蛇大英一定喺度避我嘅，都好嘅。大英有晴姑娘照顾，冇咁危险嘅。翻亲之后，喂，边位啊？ 明哥，阿妹啊，大事啦！ 咩咁大件事啊？ 不过咧，佢哋竟然登咗你满面鲜血兼呕血添啊！仲话你精神出现咗问题，哎呀，我都唔知答佢啦。总之咧，我仲话你出咗去食 lunch 啦，佢一阵间咧会翻嚟揾料噶。 啊，庄神咧？ 庄神打电话翻嚟，今日又去倾生意，我好惊啊！ 一咁，你等我翻嚟先啦。 但记者正话古古怪怪咁，吓走晒啲人客啊，点算啊？ 啊，系啊，大英同我咧抄咗嗰个 Big Spender 个地址喺 office 里边啊，你帮我 check 下。我即刻翻嚟同佢哋补镬啊！有冇搞错啊？料都去报错嘅。 嗱，嚟得咯，展贸中心第一期第一座13楼。 其实你话你单独加料有冇力噶啦？ 都算公司冇出错量俾你， 读几句嚟听下啦，眼光睇唔到。 嗱嗱，咁大哥你听住啦。 嗯。 饮食界新闻，根据本网站消息人士透露，出名食肆波希米 X 大厨何大 X， 又名何 X 名，较早时分竟然精神崩溃，当众于波 X 米亚之内自残身体，令到自己满面鲜血，周旋于众宾客之间。不单如此，何大 X 还将面上鲜血力抹于菜式之上，令到消费客呕吐大作，吓走无数客人。根据熟悉心理病之心理医生透露，此行违反应行事人于年少时可能受到家人压迫以致性骚扰，导致精神分裂。本网站即将跟进此事件，有进一步消息立即向网友招供。 好嘢，几有烟平啊！喂，传闻张代佢哋都在场喎，单料佢哋煽出嚟噶？ 唔系，梗系唔系啦，单料我自己挖翻嚟噶，我有自己有在场睇到晒一切。 嗯，好，听咩去 follow up， 唔好晒单料啊！ 李生啊，有位何大明先生话嚟揾最高负责人同埋张代小姐，想澄清一啲嘢。 哇，大哥一讲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小心佢报仇、啊，迟排好兴噶。 嗱，咁啊仲好，你静鸡鸡出去揾定个 cam 影住我呢度，揾定几个 secure 摆喺度，佢唔喐我犹自可，佢一喐我咧，我即刻整死佢，我实卖晒出嚟嘅。阿妹，你叫入嚟啊？ 咁我就出去准备一下先啦，小心啲啊，大哥。 切，我使惊佢。我黑带三段㗎嘛，唔係你估。 李生，呢位何生搵你。 咁我出去先啦，其实。 嗯。哈。大哥，有咩鬼干啊？ 我想问你，你咪呢个网站嘅最高负责人。 就係我啦，冇第二个。我哋见过面㗎啦。你贵人事忙，唔记得我啦。 咁你知唔知张大小姐喺咩度？ 哦。搵佢嘅姐咩事啊？佢出咗做嘢喎。 我諗我同佢之间有啲误会。 係咩？点啊？ 未爆嘅单料系咪佢写噶？ 我哋要保护我哋每一个作者，何况阿张小姐更加系我哋网站嘅代言人。 但佢搞错，又或者可能系你哋搞错。成面血嗰个人攞啲血搽落啲餐嗰度，嗰个唔系我啊！我想你同我澄清一下好唔好？ 系咩？咁即系边个咧？唔知。 我都要保护我哋嘅同事噶。 唉，大哥啊，你又唔开名俾我，又要我哋同你澄清，咁你叫我点做啊？ 咁你可唔可以叫阿张代小姐出嚟，同我三口六面讲清楚？ 哼，张代俾柠檬我食啊，敬酒唔饮饮罚酒，睇我整唔整蛊你啊！我谂佢唔系想同你三个露面对质噶啦，女人有阵时咁写出嚟，但系唔高点出嚟邀功噶嘛？ 你咁讲真系佢写咯？ 嗱，我冇讲过啊， 咁我边度可以揾到佢？ 我都唔知，我哋平日都系用 email 联络噶咋。 无论点都好，你一定要帮我澄清。 睇下点， 拜拜。 呢位观众系咪走住？翻 嚟咩事啊？ 何大明，你系咪好想澄清成件事？ 梗要啦！ 你系咪想我哋同你话俾人知满面鲜血嗰个唔系你？你系咪想我哋同你话俾人知你冇抹啲血落餐嗰度，同埋你冇精神错乱？ 冇错。 咁啦，出席同埋参加由我哋张代小姐做评论家嘅互动食评啦。只要你喺互动食评入面认认真真、事事正正咁样同我哋所有观众、所有网民、所有平民食家整一整你嗰味流浪者鸡，咁咪冇事咯。你考虑下，呢个最后机会。 你好，你俾啲时间我考虑下好冇？ 大哥啊，你有时间？想将来小姐写间私窗私窗，而家听闻都冇客去帮衬，搞到鸡毛鸭血。如果你唔靠我哋同你平反，你估布希米啊仲有冇客啊？ 我话俾你听，偏文唔系事实，我一定会律师告你哋。 欢迎、啊，我起码有三亿同你打官司。我哋律师叫 Jack So， 佢 office 喺北打康十三楼，欢迎同佢联络，一切官司绝对欢迎。傻仔，其实你上 court 咪就益咗我哋，单嘢上 court 对我哋嚟讲系正面宣传，你。负面宣传啫，而家所有人今时今日已经先入为主，你一出咪真招人骂病，谂清楚细佬， 你好嘢，我听日会复你。 嗱，呢个卡片24小时后交，唔送啦， 我一定会打俾你嘅。 喂，阿松啊，有冇拍到何大明入嚟同出咗镜头啊？有嘛，个靓仔咪成个癫佬咁啊！好，收货备用啦。OK， 今晚去跳舞。 《恋爱未完》第九集，郑伊健饰演何大明，陈慧珊饰演张代，阿蛋饰演郭醒辉 ，Prima 饰演何丹凤 ，Cleo 饰演 Tina， 俊娜饰演何大英，陈振安饰演阿峰，郑启泰饰演 K.C. Lee， 阿 Tom、阿 Ming、Anita、Helen、William 联合演出。